道之行，敬请关注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太阳最红，毛主席最亲，你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。 欢迎来到记得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众多歌颂和缅怀伟大领袖的歌曲中，这首《太阳最红，毛主席最亲》传唱至今。这首歌从歌词到曲调都自然平和，朗朗上口，朴实的就像说话一样，表达了老百姓的真情实感。 最亲， 他的作曲者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，词曲作家傅林。 永远照我心，春风最暖，毛主席最亲，你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着。 著名音乐人傅林1946年出生在黑龙江富锦县，196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，曾任海政歌舞团副团长。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代音乐人，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创作流行音乐算起，傅林在流行音乐的道路上已经摸爬滚打了20几年，创作了上千首歌曲。下面这一首祝愿歌更是一首快乐明快的对唱歌曲，来欣赏。 欢度节日，愉快的时刻，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在灿烂阳光下，心花怒放，在人生大道上，放声高歌。 祝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 祝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 在欢度节日，愉快的时刻，祝你岁岁平安，天天快乐。 在欢度节日，愉快的时刻，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 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 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 改革开放初期，小螺号、妈妈的吻等歌曲的诞生，使傅林成为新时期流行音乐的开拓者。在音乐创作上，傅林一直坚持通俗的面向大众、服务大众的创作方向，实实在在地表现生活，不虚浮，不花哨，追求一种真实情感的流动。他把这称之为水往低处流。来听傅林创作的一首励志歌曲《步步高》。 打开我的门，迈出我的脚，太阳在我头上高高照，一百次的风雨，一百次跌倒，清风抚摸我的苍茫。脚下路很远，头上却很高，小桥过后就是大桥。一百次的攀登，一百次祝福，小道走过就是大道。 八十年代中后期，流行音乐创作出现了民歌体和摇滚作品，西北风掀起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个高潮。傅林创作的《认识你的时候》《故园之恋》等一批带有黄土高原信天游味道的歌曲，迅速征服了城乡听众，唱遍了大江南北。来听这首具有西北风风格的歌曲《老地方》。 高高高高的是红军的肩膀，长长长长的是长征万里长，红红红红的是军旗在飘扬哟，宽宽宽宽的是天安门广场，亮亮亮亮的是东方的太阳，火火火火的是战火中成长，响响响响的是三八大杆枪哟，天天天天的是野菜野当粮，红薯饭那个南瓜汤，古道西风要看斜阳，解放鞋那个绿军装哟，碧草蓝天青纱帐，蓝里个蓝里个蓝里个蓝，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，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，啷里个啷，我的老地方，我的老地方，留下最美最美的青春好时光。嘿，是儿童的红缨枪，红红红红的是娘家的红高粱哟，美美美美的是梅子的模样，红薯饭那个南瓜汤，古道西风啊看斜阳，解放鞋那个绿军装哟，碧草蓝天青纱帐，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，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，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，啷里个啷，我的老地方，我的老地方，留下最美最美的青春好时光。红薯饭那个南瓜汤，古道西风啊看斜阳，写那个绿军装哟，碧草蓝天青纱帐，啷里个啷里个啷个里个啷，啷里个啷里个啷个里个啷，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，啷里个啷，我的老地方，我的老地方，留下最美最美的青春好时光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带你欣赏傅林创作的歌曲。傅林在音乐创作上一直追求传统精华与时代精神相融合的创作风格，在偶像派歌手与实力派歌手泾渭分明，原创作品开始年轻化商业化的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他的《天蓝蓝海蓝蓝》《楼兰姑娘》等歌曲依然广为传唱，来听这首《楼兰姑娘》。 一个蒙着火盖的新娘，看不到她那纯真的脸庞，她在一串悠扬的歌声去往出嫁的路上，一个蒙着火盖的新娘，空气黄沙 形象地称自己的音乐创作为 T 型结构，他解释说，竖笔是生活沃土和传统精华，是流行音乐的根，横笔则代表时代精神。流行音乐既要有民族精神，又要有时代气息。接下来这首歌曲《又见茉莉花》就是傅林根据传唱一时的民歌《茉莉花》改编而成的。 你现在还好吗？能不能说说心里话，是不是有些不如意，说出来好吗？ 你现在还好吗？ 我真的一直好牵挂，虽然也有你的消息，心却放不下。现在过得很好，可你脸上明明写着烦恼。你也说想起从前就心跳，一起去采茉莉花，时光多美好，好一朵